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云峰。 时间是下午的5:12，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天有我陆宇光和林云峰同大家主持的。林云峰你好。 哎、hey, 好啊陆宇光，哎这么多位朋友好。 林云峰啊，咁近年咧都有时会听到咧一啲涉及年长司机嘅交通意外，都仲记得咧喺三月初嘅时候咧，喺北角嘅炮台山道咧就发生咗一宗嘅严重车祸啦。咁有一架的士咧就系落车嘅时候失控，就撞到三名途人，其中两人咧系一度危殆，后来咧就发觉咧个司机系84岁啦。咁而咧司机亦都系因为咧系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严重受伤咧系。而被控嘅咁，咁社会都开始讨论啦。啊，其实而家即系市面上系咪有好多年长嘅司机？有冇可能佢哋即系身体出现问题咧？嗱，必须要讲吓，即系可能都听紧唔少，都系即系一啲司机朋友啦吓。咁其实咧，年长当然唔系一定代表住健康有问题啦，但系真系唔排除。部分啦，有啲司機咧真係年紀開始大，佢嘅視力啦，佢嘅聽力啦，甚至佢嘅反應等等咧，真係開始出現問題嘅。咁如果真係有啲咁樣嘅老友嘅時候，咁點樣算咧？點樣去處理咧？係咪應該要喺一個嘅體格檢查上面去到收緊安排咧？ 係啊，原來即係根據啲事件之後咧，大家留意到咧，原來我哋香港70%嘅小巴嘅司機咧，我哋啲叔叔咧都65歲以上，咁啊其實佢哋都幾叻嘅。不過咁講，今天咧65歲到70歲咧，好多人嘅身體咧都係唔差嘅。大致上咧，當然你話香港人咧，壓力大、高血壓或者有糖尿病呢啲咧，都係都市病，但係嗰啲就不至於咧有大嘅問題。好啦。咁今次因為基於呢啲咁嘅事件咧，引起大家關注。咁究竟要體檢係驗到乜嘢嘢先恰當呢？ 嗱，其實而家嗰個安排係咧，咁如果係70歲或者以上嘅駕駛執照啦。个有效期咧系最长系得3年嘅啫，咁其实咧就每次续牌嘅时候咧，咁呢啲人士咧都需要向运输署系提供咧由注册医生所填写同签署嘅体格检验证明书啊，先至可以咧去到续牌嘅。咁而咧就系嗰个嘅检验书咧，咁就有一啲嘅建议去到做检查嘅范围啦。不过咧就发现咧，咁其实而家就冇一个硬性规定咧，啲医生喺填写呢个证明书咧系要为呢个申请人做任何指明嘅检验项目，即系话咧，虽然咧嗰个证明书系由医生签咗字，咁但系过去都有传媒报道咧，咁其实有啲医生都标榜自己啊，可能系好快就检查完，甚至5分鐘咧就检查完可以签发呢个证明书啦。冇咧，即系可以想象咧，可能真系冇做任何一啲特定嘅检查。咁而家运输署亦都冇特别要求啦。咁而咧就系呢件事咧，系70歲以上咧先至开始做嘅啫。咁旧年咧就系运输署咧就成立咗一个专家小组啦，去到讨论呢个年长司机嘅问题啊。咁就近期有啲报道就话咧，咁运输署呢个嘅小组已经完成咗有关于司机体检嘅检讨啦。咁就建议咧就系的士、小巴等嘅商用车司机要续牌嘅时候咧，嗰个嘅体检年龄就由70歲降至到65歲，并且咧就改为1年1檢啊。咁而之前就讲啦，即系体检就冇特别一个要求去到做乜嘢检查项目啦。咁嚟紧咧，亦都建议咧系需要列明需要检查嘅项目，包括咧系视力啦、听力啦、手脚协调等等，同埋咧就为医生提供指引嘅。 咁聽落咧有一啲指引咧，客觀一啲咧，即係講清咧，如果係需要作為一個檢測咧，係應該驗啲咩嘢？咁我相信即係依方面咧，業界可能咁多年嚟都唔係太習慣啦。相信咧嗰個聲音咧，亦都會提出佢哋嗰個擔憂。咁啊，尤其是可能有部分比較年長嘅司機叔叔咧，就會啊要咁煩，就不如唔好做啦咁樣。咁嗱，不如依個問題喺。调转社会大众可能又会觉得，对于保障我哋乘客或者路人嘅安全，系咪都要有翻个平衡呢？咁呢个我觉得我哋都值得大家一齐探讨下嘅。 系啊，保障交通安全，去到保障道路使用者嘅安全，当然系非常重要啦。咁但系咧，近期咧呢个消息传出之后咧，都有唔少嘅一啲的士啊、小巴业界嘅人士都可以出嚟讲，因为而家咧嗰个行业里面咧都系算系老化，咁亦都真系唔少嘅比例咧系一啲年长嘅司机啦。咁如果将呢个收紧吓呢个体检嘅要求收紧至到咧系65岁就开始，并且系一年一检咧，咁有唔少嘅。司机可能会觉得是麻烦啦，咁亦都担心咧个体检嘅成本问题啦，咁就担心咧有啲嘅年老嘅司机因此咧可能而唔做呢一行啦，咁就令到咧运输业界嗰个人手咧系更加紧张啊，咁点样去处理呢？即系我哋当要去到一个做好呢个嘅体检安排嘅时候，点样去到顾及而家业界嗰个生态咧吓？嗱，不如咁啦，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18723111。听紧节目嘅朋友，唔知道有冇都系一啲小巴同埋的士司机咧吓？咁当然啦，如果你系一啲道路使用者，行人又好，司机又好，大家又点样睇呢啲嘅安排咧吓？同唔同意要将即系商用车司机做体检嘅年龄门槛就降至65岁，并且系一年一检咧吓？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18723111同我哋倾下噶吓。嗱，咁都要睇下咧，即系究竟啊，即系呢一轮咧吓，运输署有一啲嘅初步建议啦。咁都有报道话咧，系咨询紧各个嘅业界嘅吓啦。上个礼拜咧就同一啲嘅的士业界咧就见过面啦。咁根据报道咧，今日咧就同小巴业界会面啦。咁究竟又倾咗啲乜嘢咧吓？电话旁边有公共小巴总商会嘅主席凌志强，凌志强你好。 你好啊， 主持你好， 系咪今日见咗运输署嘅代表去到讨论呢个体检安排啊？ 系啊， 系，可唔可以讲下即系讨论范围系点样咧？讲唔讲得 咧？讨论范围咧，我哋就嗌佢就唔好一刀切咧，就65岁要我哋验身咯。我哋希望70岁先验啦，因为佢就话政府咧都考虑要65岁。咁佢嘅而家體檢咧就加多好多樣嘢，就係加多咗即係聾啊，戴耳聾機嗰啲又唔得啦，戴眼嗰啲又唔得啦，突然间会抽筋嗰啲又唔得咯。 即系根据报道咧，都讲话政府系打算修订规例啦，咁就加上一啲咧系所谓残疾或者伤疾病或者伤残嘅一啲类别啦，咁呢啲人士可能就领唔到驾驶执照啦。咁包括头先你讲啦吓，即系戴上助听器都未能够听到40分贝嘅声音，有一只眼系失去视力或者系夜盲症啊、认知障碍症啊，要使用心脏除颤器呢啲咧，咁都系根据报道咧系冇办法攞到牌照，系咪呢个都系头先运输署所建议？ 而家都系讨论紧咯。咁我哋话如果佢系有心脏起搏器嗰啲咧，我哋都唔要求佢嚟揸车啦。 系， 即系车辆就因为太危险啊嘛。 嗱，不如咁啊，即系请你讲，即系完整啲讲下咧，究竟即系政府喺会上面啊，同你哋讲而家政府嘅计划系点样噶？ 政府計劃咧就唔會可能會今年夏季先要推行嘅，佢都要同啲醫療人員傾啊，睇下點樣執行法，點樣指引，即係俾私家醫生，即係多咗我啲嘢就要指引咧，就俾私家醫生能同啲私家醫生商量咯。咁我哋就話希望佢就唔好一刀切咯，希望佢咧就65歲。如果驗到新嘅咧，就俾3年，3年後68歲驗到新咧，就俾2年，70歲就當年年都要驗咯。 嗯， 咁其實你哋會唔會都 都听你哋话担心咧，即系而家个从业员里边咧，就年纪都比较年长嘅比较多嘅。你有冇问过下佢哋嘅反应？如果真系要验啦，大家同业嘅情况系点咧？又有冇提出过会唔会政府一啲资助咧？吓， 我哋同业有提出过，我话资助咧，因为我哋而家七十岁去验身咧，都系通常系五百零六百蚊到嘅啫。 嗯， 如果佢而家要验咧？就要測試埋視力咧，就係、是、好似驗配眼鏡咁樣驗法，咁就應該係貴咗好多嘅。近時我哋咧就係睇下你對眼個醫生，睇下你對眼啊視野冇問題就批啊。如果你好似揾個專科嚟驗咧，咁係咪貴啲咧？我哋要求佢有津貼咯。 嗯，咁但係即係究竟津貼個方法係點樣咧？但大家會唔會覺得 去考慮下咯？ 係，因為即係坊間 錢噶嘛， 係坊間好多即係體檢嘅一啲類型啦，亦都係可能喺唔同嘅場所去到做體檢都有唔同嘅價錢啦。咁其實有冇話即係資助嗰個嘅方案可以點樣做法咧？ 而家體檢咧就通常我哋而家去驗咧都係五六百蚊到嘅啫，揾私家醫生。而家佢咁成十几样嘢咧，咁啊要私家医生点样开个价钱咧？大家都未知。 嗯， 佢都话要睇下政府点样同私家医生执药咁样执啦，一样样咁样执落去，要佢哋跟住嗰个指引去，个个人都系跟呢个指引去验噶啦。啊，咁样又话资助咧？佢哋要翻去考慮。 O K， 咁但係都想問下業界咧。咁如果政府肯提供資助，咁業界係咪接受呢個收緊體檢嘅方案咧？ 我哋唔係接受呢、這個接受個體檢呢個方案，我哋接受六十五歲我哋就唔接受。 嗯， 點解咧？又 因為而家我哋小巴業界嚟講咧，都已經係青黃不接啊。大部分都是超過65歲的，如果你65歲而家要我哋一起要驗呢，我哋就話你譬如我哋65歲嚟驗，你可以俾三年佢啦，唔使年年驗啊嘛。你65歲，你70歲嘅你咪年年驗咯，冇問題噶。 嗯。嚇、啊，咁如果係即係70歲以上，咁可能業界都算係接受嘅。咁點解65歲以上又唔可以年年驗呢？其實即係每年驗係咪啲業界司機朋友好抗拒呢？定係點呢？ 每年驗呢就一定抗拒啦。 點解呢？點解 佢如果跟政府嘅指引係錢多咗嘛，同埋要同車主啊或者承辦商告價去驗啊嘛，你搞好多嘢㗎，佢嗰段成十幾行嘢喺度，咁啊梗係抗拒啦。大部分都有三高啊，胆固醇高啊，嗰啲噶啦，血压高嗰扎。 呢样咧，我觉得咧，你问任何香港人咧，六十五岁以上都好有机会嘅，系嘛？ 三十几岁都有。 系啦，而家都年龄轻咗，有啲问题系咪啊？ 系咯， 系啦。我想问你啊，林志强，如果咧我听你讲咧，你都唔系完全抗拒晒，七十岁以上咧，大家都比较可能倾到共识。六十五岁以上系咪话唔好年年验？假如嗱，譬如咁讲啦。驗一次，如果佢嗰個情況係良好嘅，呢一類就變咗可以係可能三年先再驗。如果個情況冇咁即係標準啦，未或者叫即係好似考試比分咁樣，你係高低中嘅，係啦，係啦， 十分就兩年， 係啦，類似 分就俾一年。 咁啊，接觸一啲係咪都有得傾下，嘗試考慮咧？你有冇提出呢啲嘢 啊？大家都有得傾啦，應該就我哋唔會話一。你有政府又唔好一刀切，我哋业界都大家都会支持。如果你咁嘅方案就， 如果唔系对你哋太过滋扰啦，你哋觉得系嘛？呢一个 系啊系啊。 OK， 温都请你讲下而家行业嗰个状况啊。咁究竟讲紧六十五岁或以上嘅司机，其实你自己掌握占你哋司机里面系几多比例嘅人士咧？ 如果六十五岁以上咧，就超过七成几嘅。 嗯。啊，同埋都想问你咧，系咪有？好多咧都唔系一定系话日日开工嘅。 系啊，而家我哋点解话六啊五岁啲人去抗拒咧？因为我哋而家好多行家咧就系嗰啲退咗休，其他嘅车种退咗休啊，或者佢系打写字楼工嘅，佢嚟六啊五岁到或者六啊三四岁到嚟开工咧， 就是开两三日嘅啫，即系六日唔开，星期三又唔开咁样嘅，开三四日嘅啫。 咁都好普遍嘅，好普遍 系啊，好普遍嘅。而家你唔同嘅，即系而家就系请唔到人啊嘛，我哋后生仔唔肯入行啊嘛，我哋呢啲人都要请噶啦。佢退咗休，好过喺屋企坐，开两三日。咁你又开两三日，星期六日我哋咪又搵人替咯。呢、這个有啲人中意开星期六日嘅，啊，佢话明啦，我哋开三日，甚至开两日都有嘅。 嗯， 啊，咁你搞到六十五岁嗰啲验嘅，佢又唔制噶啦嘛，好多都。 啊， 我又唔系一定要我嚟搵食，我哋正式职业司机搵食嗰啲人就冇问题啊。有一站唔系正式职业司机嚟噶嘛。 嗯，咁、啊、咁、但係如果唔係话日日开工，咁其实佢都可能有啲时间去到安排做体检啫，係咪？ 佢又会，如果你搞到咁多嘢呢，佢要畀一笔钱呢，啲人就唔会做嘅。 嗯， 即係一个心态问题、多过一个用嘅时间嘅问题，係咪？你觉得 係啦， 係 我开两三日，我使咩搞咁多嘢啫？ 嗯， 我一个星期都係开两三日。 凌志强，如果政府都啊，假如个社会倾完之后都有某个程度嘅资助，其实都未必对同业员唔系坏事。我只系多个自己嘅检验住身体啊嘛，系咪？ 我梗系中意啦，个我哋都话中意去资助噶。而家我哋有阵时啲司机病嘅，我哋都嗌佢哋唔好开工啦。 Okay. 凌志强啊，其实咧有啲议员都讲到话咧，啊，其实而家真系嗰个行业结构系人手老化啦，但系真系又担心嗰个嘅安全问题啊。咁有人建议就话，不如限制年长司机嘅工作时间啦。咁你点睇呢个建议啊？ 冇得限制噶，而家如果我好坦白讲，我需要搵食嘅，我都就算啦，六十五岁， 嗯， 啱唔啱啊？我点解要出嚟搵食咧？就系、是、我。因为家庭所需啊嘛， 嗯，啊，咁所以都比较行业嘅结构比较去难去做呢啲嘅限制。 我就想问一问你咧，以你哋嘅资料啊，你认为而家业界嘅从业员约莫有几多人系即系六十五岁以上嘅咧？你估计？ 七成零至八成啦、啊 嗯。即系数目约莫几多啊？即系都有七八千人。 差有七八千就冇嘅。如果你正式嘅，我都4350部啫嘛，两万几人啫嘛。 嗱、不如我都引述翻即系运输署嘅数字啦。咁都截至今年二月尾咧，如果讲紧的小巴司机嚟讲啊，小巴司机嚟讲，60至69岁咧，持牌人士就有63000多人嘅，70至79岁咧就有21000多，而80岁以上咧就系1600多嘅吓。咁当然啦，唔系呢啲所有嘅揸住小巴牌人士， 系啦， 唔系日日 嚟做， 未必会行上咁揸啦。咁 通常 咁让大家有个参考。 嚟讲咧，七千零人咯，六七千人到咯。 O、okay. K， 好啊，唔该晒凌志强，多谢你啊。凌志强就系公共小巴总商会主席嚟嘅，咁啊都问下各位听众啦。咁啊，唔知听紧节目嘅朋友有冇啲系小巴或者系的士司机咧？大家点样睇？即系讲紧政府啊，咁啊计划咧去到收紧呢个商用车嘅司机嘅体检嘅频率，就系、是、年龄门槛降至65岁啦，同埋改为一年一检啊。大家点睇呢个状况咧？系咪有资助就可以大家容易啲接受啲咧？可以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美国国会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近日举行涉港问题听证会，并且发表报告。发言人汪文斌批评这个机构一贯对中国内政说三道四，蓄意歪曲事实，攻击抹黑中国， 毫无政治诚信可言。他重申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汪文斌强调，香港是法治社会，香港特区法官依照基本法和香港国安法等的法律，对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案件行使审判权，不容置喙。中国中央政府坚定不移支持香港特区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依法履职，并且全力保护特区司法人员的合法权益。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以任何方式插手香港事务，停止破坏香港繁荣稳定，停止干涉中国内政。行政长官李家超和河南省省长王海会面，就加强香港和河南合作交换意见。李家超说，香港和河南一直关系密切，香港是河南省外来投资的主要来源地之一，亦都是重要贸易伙伴，而河南是港资企业在内地中部的重要投资据点。他认为香港可以为河南企业走出去和引进资金，提供有效平台和高质量服务，并且欢迎更多河南企业来香港投资融资，并且以香港为据点开拓东盟、一带一路以至环球市场。李家超又说，河南省历史文化底蕴深厚，香港和河南在文化、旅游、青年交流等领域加强合作，有助香港青年认识国家历史，增加对国家的归属感和民族自豪感。香港迪士尼2022财政年度净亏损按年收窄 12% 至21亿，连续8年录得亏损，扣除利息、税项、折旧和摊销前亏损按年收窄 11% 至8亿6100万。香港迪士尼宣布下个月中起恢复每星期营运6日或者7日，迪士尼计划招聘1000人，包括演艺人员。乐园度假区行政总裁莫伟霆说，在疫情期间停运的迪士尼好莱坞酒店将会在7月14号重开，加上连串新项目将会推出，他有信心乐园业绩会继续向好。至于会不会加票价，他说现时并没有公布。环境及生态局表示，港灯已经就上个月19号港岛部分地区供电事故完成调查，并且在今日中午向机电处处长提交调查报告。机电处说，政府正是联同独立第三方专家仔细审视报告，评估事故原因是否理据充分和改善措施是否适切，并且在有需要的时候会要求港灯厘清报告内容和提供进一步资料。港灯供电系统在上个月19号凌晨发生故障，导致港灯多处电力中断。港灯其后表示，事故是由于在维修保养期间意外接驳到一条没有记录的后备电缆，引发短路，触发供电系统的自动保护机制，影响供电。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初时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只系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繁忙。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慢线转上狮隧车龙就喺天马苑。 路面情况，港岛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近住南湾道车多，龙尾喺门牌110号。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空庄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另外，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车多，龙尾喺龙蟠苑。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喺安定村。仲有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车龙就喺友爱村。封路情况，广东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广东道去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九龙公园径第三线是需要暂时封闭，一带车多，经过要小心。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彩虹道体育馆向旺角，仲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最后阴谋引爆终极结局。 逃离雷城之后，吴邪逐渐察觉到整件事幕后另有一股势力，目的是启动莲花神器，开启终极宝藏。而奸细的真正身份竟然是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最终回，今晚、听晚9:30，港台电视31。 接棒吧 ，CIBS 人人广播。 我是陈清恩，是一位歌手和声乐指导，我已经接好这支广播棒，成功申请 CIBS 制作了一个多元音乐节目，有好多少数族裔朋友参加，希望他们用音乐可以讲多些他们在香港成长的故事。 CIBS 现正接受申请，等你接棒， 成功申请可获制作资助， 申请即上 cibs.lthk.hk。 截止日期6月1号。 香港电台公共广播95年。 CIBS 人人广播。 我收到了，你收不收到啊？ 我都收到。你说的是政府设立的紧急警示系统嘛？这个系统经手机即时发送有关极端天气、严重威胁公众安全及公共卫生事故等紧急信息，等市民可以及时应变。 不过市民可能要更新手机设定才会收到这些紧急信息，有疑问请向电信营办商查询。 收到紧急信息，时刻保持警惕。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云峰。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政府就研究緊去到收緊高齡職業司機嘅體檢要求啊。咁消息話咧，政府建議咧就係商用車嘅司機續牌嘅體檢年齡會由70歲降至到65歲，並且咧收緊至到1年1檢噶。咁各位點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啊，林雲峰啊，都聽聽聽眾嘅意見啦嚇。電話旁邊有位范先生喺度，范生你好，係范先生。是可能个电话接收有啲问题啊，唔紧要，都讲一讲啦。其实而家嗰个嘅早前咧都有立法会议员咧就问政府官员啦，有关于年长司机所涉及嘅一啲意外啊。咁政府嘅数字就话咧，过去3年咧，其实平均每个月咧都有大概系300宗涉及的士嘅意外，平均每日都有大约10宗。接近一半咧，系涉及60歲或者以上嘅司機嘅嚇。咁當然啦，即係都而家嘅司機嘅人口都出現老化嘅情況啦。咁究竟係因為年老而出現意外，還是即係因為意外就見到其實有一半都係一啲年長嘅司機唔知道啦。咁但係即的確咧，唔能夠排除咧，有部分嘅司機因為年長咧嚇，佢嘅身體機能可能係差咗啲啦。咁所以喺呢個時間，政府係咪應該要收緊呢個體檢嘅要求咧？咁而當中體檢嘅費用又應唔應該有資助咧嚇？可以讓大家討論一下啦。電話旁邊有位劉先生喺度嚇，劉先生你好。 Hey, 你好， 请讲啊， 刘生好。 我本身是的士司机嚟， 系系。 咁我哋成日都觉得一件事，你哋做事本末倒置咗。 嗯， 成日都话啲司机老，点解你唔话啲车旧咧？嗱，北角失事嗰单嘢，我亲自埋去睇过嗰架车， 嗰架係五座位的士，超過22年嘅車，你就話個司機佬，你應該查個司機有冇試過不小心駕駛、超速駕駛嗰啲事。啲報紙硬係唔同情嘅老司機，淨係話佢撞親人，嗰架車太舊啊，人會老。金属都会老化，系嘛嗱？政府去验车，大概15分钟就验完噶啦。咁你架车点验啊？ 系咁，但系关于司机嘅体格嚟讲，你觉得而家嘅规定足唔足够啊？ 嗱，如果我系嘅话，我一定去司法复核。点解私家车嗰啲保姆车司机边个唔系60几70岁啫？应该全部都去验，咁先公平。你净系话的士，我一日先揸3个钟嘅啫，我一个礼拜揸4日。咁我点解仲少过嗰啲司机私人车嘅司机？ 明白。 咁刘生就呢样嘢就唔公平。系啊，验全部都要验65岁。 O K， 咁样唔介意。 好多谢晒刘先生嘅意见啦吓。的确咧，咁根据而家嘅传媒报道咧，咁而家政府所建议嘅收紧安排咧，净系适用于一啲商用司机啊，即系讲紧系的士啊、小巴等等嘅司机啦。私家车方面咧，都仍然维持住咧，就系70岁以上每年或者每3年吓，即系最长吓，最疏每3年体检一次。咁所以就究竟头先阿刘生讲啦，咁其实所有吓路上面嘅年长司机。是不是应该要一视同仁呢？ 是啊，个公平性呢其实都要做一个政策上的整体考虑的。 接着下来呢，电话旁边有位听众黄先生啊，黄生你好。 黄生好。 是你好啊。 请讲啊。 是的，我的情况呢，就我现在今年是67岁啊。咁我现在呢就是做緊这个私家车的职业司机来的。咁而我呢本身就係所有嘅车牌都考晒㗎啦。咁就係呢个货柜同拖，即係个货柜嘅拖头就冇嘅。咁我就想提一个问题呢，就係话我如果将来我要揸小巴或者係的士嘅时候，咁我係咪一定要再去验身呢？因为我未够70嘛。咁而家话降到65，咁我而家67，咁现时我唔揸，咁我是不是将所有这个的士电单车那些都取消了我的车牌那个驾驶执照呢？ 这个都要可能要问下处方，这个都不懂答你住。好了，听埋阿范先生的电话先。范生你好。 哎，你好啊。 是你好，请讲。 陆宇光啊。 是你好，请讲。 是咁样啊，我的意见呢，我本身都是做开运输物流的，以前。 是。 我由1970年呢就揸车揸到现在，即係我去年前年2019年先就退休，叫做退休啦，因为自己身体就唔係几舒服，有啲同埋嗰啲车就要淘汰啦。嗱，我嘅意见呢，65岁之前嗰啲，或者62、63岁嗰啲，咁你保唔保证自己嘅身体嘅机能，会唔会有几时会有病发呢？同埋你同埋嗰啲车呢嘅车龄，你唔係有时唔係一定赖晒个司机嘅。司机唔係係应该係有好大责任。不过问题你同埋醉驾嗰啲呢，应该要係重罚。同埋呢你嗰啲年检嗰啲，我认为我赞成呢，就係65岁前都嗰啲都要验。或者3年1次，65岁后呢，我认为就每年要验啦。 明白。 本身呢，我第一次我已经复检咗3次㗎啦。我69岁几，我已经去登记咗政府俾咗3年，我而家第二年第三年，我以我76岁再去攞3年，我今年11月到期啦。我而家都仍然係见，即是仍然是叫做健康啦，因为我俾晒 QE 嗰啲病历嗰个运输处睇嘅，即我攞晒啲 record 出嚟，係500几蚊嘅，我攞一次呀，同埋我第二次第三次呢就係私家医生同我做嘅，我希望呢呢样嘢呢大家要公平少少，你同埋嗰啲保姆车同埋嗰啲揸车嗰啲，嗱，譬如嗱，而家我除咗十字车、救护车之外咧，我乜嘢牌都有，可以话俾你听， 系、okay, okay, okay, 电单车。 好好好。 咁高级我呢样嘢咧， 咁系咪全部排cut晒咧 ？OK， 好多谢晒阿范先生嘅电话啦吓。咁啊嗱，而家讲翻咧，其实系讲紧70岁之前咧，其实每次嘅攞牌咧系可以有效期系10年嘅，即系譬如话你系60岁之前去到申请牌照咧，咁你嘅驾驶执照咧就系有效期去到10年啦。咁所以头先阿范生都讲到一个点，其实就系、是、亦都头先同头先即系小巴业界都讲啦，即系唔系净系65岁或以上咧先至出现健康问题嘅，其实你的健康问题你可以越嚟越年轻都会发生噶。咁系咪就话所有嘅人士都应该要做呢啲咁嘅体检先至系公平？平咧，大家都可以思考下。好啦，跟住落嚟咧，我哋又请嚟一位医生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香港中华医学会会董杨超发啊，杨超发医生你好。 好，你好，大家好。 杨医生你好， 想问下你平时又有冇做呢啲即系职业司机嘅体格检验证明书嘅咧？ 啊，都有嘅，即系有啲司机啲需要到佢时间申请嗰个牌嗰阵时咧，就会嚟我哋诊所度系。要求做个检测嘅，咁就我哋都做一个检测咧，除咗系检查之外，都问佢个病历，即系病史咧，譬如你有冇抽过筋啊，有冇中过风啊，有冇即系嗰啲三高病啊，咁样有冇特别嘅病啊？譬如嗰啲手脚有冇问题啊，咁样。咁如果检测嗰阵时咧，都睇佢个血压啦，啊，睇佢个肺部啊，同埋最紧要睇佢个。神经系统啊，包括佢嗰啲系手手脚脚啊，个活动能力啊，嗰、那个系反应啊咁样，咁、 okay. 甚至乎睇埋啲眼，即系佢有冇需要戴眼镜啊，或者系听觉有冇问题，咁、我都好即系应该都好详细同你睇嘅，即系、即系等到佢可以知道自己个健康有问题之余，有冇问题之余咧，仲保障，希望保障到其他老龄嘅安全咯。如果揸车嗰阵时， 嗱咁而家政府去到即系计划紧啦，咁就收紧呢个体检嘅安排啊，咁就加入咗一啲可能令到啲司机冇办法续牌嘅一啲健康嘅情况啦，譬如话系戴上助听器都听唔到40分贝嘅声音咁样，呢啲嘅条件你同唔同意咧？ 我谂如果戴咗助听器听唔到咧嘅话咧，我谂都系即系有个危险喺度。咁呢个即系我哋业界方面咧，大部分应该同意嘅。 O K， 咁但系要做呢个测试，做呢、這个即系譬如讲戴上助听器都听唔到嗰个嘅测试，又系点样做法嘅咧？同埋即系咪个个医生都有条件有器材去做呢样嘢咧？ 嗱，呢个咧就比较专业啲嘅医生做啦，譬如耳鼻喉科医生。专科医生佢可以做呢啲，或者可以借助一啲系听力师都可以帮手做呢方面嘅检测嘅。咁变咗系普通一个系医生咧，就即系唔会做呢啲嘢咯。咁就如果系觉得有问题嘅咧，就会转介呢啲医生做啦，即系专科嘅耳鼻喉科医生做嘅。咁佢哋会清楚准确好多吓。 杨医生想问一问你啦，嗱，今次嘅建议咧。就由70岁咧就降到65岁作为甚至一年一检嘅强检啊！你自己觉得有冇咁嘅必要咧？以你哋即系咁多年嚟啦，都其实遇见过唔少嘅从业员咧，即系 我哋喺医生角度咧，梗系如果为咗人人健康嘅话咧，梗系每年做个检查，尤其是即系如果年纪过咗50岁之后，即系大家知道啦，50岁到系。嗰、那個女士嚟講係收經啦，咁男士都差唔多起手嗰個退化開始幾多㗎啦，咁變咗嗰陣時會有三高出現啦，有其他隱疾會走出嚟，咁其實係50歲以後咧就應該有一個即係應該耐唔中有個檢查，譬如2-3年一個檢查，咁係如果攞牌嘅話咧，我都唔會反對話。將個年齡由70歲降到65歲，為咗係老人嘅安全，即係其實我哋醫生覺得應該咧每年檢查一次係應該。 係，其實咧都可能幫咗一啲相關嘅從業員嘅。不過嗱，因為佢哋咁多年嚟就冇依個咁嘅做法咧，要加有陣時咧都會有一種即係唔習慣啦。咁會唔會考慮舉個例啦？譬如話。我第一次驗65歲啊，驗咗啦，個成績係比較好嗰啲，就唔使一定要佢年年驗。就假如係比較啊，你可能當比分啦，啊100分、70分、50分，咁如果你話50分嗰啲就要年年驗啦，其他啲可以隔長一啲時間，到70歲之後啦，先至年年驗。咁呢種又有冇咁嘅可能？咁啊，大家有個折衷啲嘅安排咧？ 或者第二啲諗法，你都可以提提建議嘅。 即係好似 looking discount 嘅 bonus 咁樣，即係嗰啲汽車保險咁樣嚇。如果你冇 claim 咧，就可以即係有多啲著數。其實人嗰、那個身體咧又唔同，即係機器或者都係同機器差唔多。即係到咁上那年紀五十歲以後咧，就變化得隨時每日都變得好緊要嘅。即係譬如今年完全冇事咧，可能出年你唔認得佢都未定。 即係 我諗呢個係大家都常識，都知有啲親戚朋友都有見過呢個咁嘅問題啦。咁我諗呢個就誒唔係話你今日非常之健康，你出年一定係非常之健康。我諗就呢個就講唔通嘅呢個。 OK， 好啊，唔该晒杨超发医生，多谢你啊。杨超发医生咧就系香港中华医学会嘅会董嚟嘅。咁啊，刘云峰啊，跟住落嚟咧又请嚟一位立法会议员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嘅委员田北辰啊，田北辰议员你好， 田北辰好啊， 你好你好，而家差唔多尾声啦，你呢个总理 系啊，嗱，不如都引述翻我哋头先访问小巴业界嘅建议啦，就话咧，认为七十岁以上一年一检佢哋都接受嘅，不过咧六十五岁以上上咧，佢哋就认为咧可以让医生去决定嗰个嘅司机系咪可以俾到三年先至下一次检查。呢一个你又点样睇佢哋建议啊？ 我又唔系好明白，如果七十岁可以，咁啊，点解六十五岁唔得？咁啊，仲有咧就系你一年去检查一次，我又唔知道到底要几耐，可能第一次会好耐，因为佢改咗啲规矩啊嗰啲嘢。咁你可以验完之后你有记录㗎嘛。你有记录之后你第二年再去，係咪真係成个过程一定要咁耐咁烦呢？係咪？因为佢讲嗰啲嘢其实好多都係未必会突然一年之间会有。咁所以而家唔知道呢，就是、你到底一年验一次到底係烦成点，係要验几日定係验成日定係验两三个钟，我哋而家好多嘢都唔知㗎嘛。係咪？咁而家就我聽到有聲音，我聽到啲司機就話：如果你要驗咧，我就唔做啦。亦都有啲咧就話有乜所謂啫，對自己都係保障。即係我兩邊嘅聲音都聽到啦，係咪？ 冇錯。 咁老實講，你條線畫喺邊啊，都有人話唔得噶啦，係咪？咁所以好簡單嚟講，就係話佢選擇畫咗條線係六廿五。如果你話啲人肯接受七十歲以後一年一檢，六十五歲就唔得。咁如果係咁嘅，咁你六十五歲三年一檢到七十歲一年一檢，咁佢七十歲全部都唔做，我又係冇司機嘅啫，係咪？ 呢度想問問你啊，田北辰，我相信呢業界都唔係話完全反對嘅，不過係睇下要驗幾情況要點驗法啦，有冇資助啦，你又覺得點呢？ 係啦，我就覺得錢銀嘅嘢呢有得商榷，我都覺得佢哋慘嘅。你一年一次，我唔知道几钱，呢单嘢从来好多细节都未有。钱银嗰度，我觉得值得商榷，系嘛？突然之间要佢一年一次，系好大嘅负担。呢个第一，第二验几耐我又唔知， 系 咪？你冇呢啲咁嘅资料嘅话，其实成件事情就大家都系凭住一个印象去讨论嘅啫。你话每次要验三日嘅系嘛，要自己出几千蚊嘅， 咁啊大剂啦系嘛， 咁啊梗系大剂啦，唔使揸车添啦，系咪？咁但系而家呢啲嘢冇啊嘛， 嗱，不过我就想问多你一样嘢咧，就系、是、现时咧佢哋嘅即系从业员嘅年纪咧都大啦，咁其实呢个行业有乜方法可以都吸引翻多一啲即系年青嘅入行，又或者点样面对而家咁比较多从业员系年长一啲嘅模式，你有冇咩睇法同建议呢？ 其实咧，我所知道咧，有啲集团式嗰啲经营，佢哋好多嘢都唔惊嘅，佢又请到人，因为佢又有培训，又有安排，咁好多好多嘢。我谂最主要都系单头嗰啲嘅啫。咁系唔系将来我哋？成件事情規範化咗之後，真係變咗多啲大規模啊、專業嗰啲去營運，就少咗單頭嗰啲，可能呢個都係大勢所趨。 頭先你都講到話，即係錢銀方面有得商榷啦。咁但係即係而家坊間好多體檢嘅醫務所啊，可能個成本都係唔一樣嘅。你覺得如果真係要資助嘅話，個資助模式可以點樣設定呢？ 我冇一個前設。我觉得如果要资助就是政府那里要想想了，因为以前没有这些东西，他现在有， 啊，咁亦都唔知道到底每一次呢啲嘢收费几多，好多嘢而家都唔知道，系个细节问题啫。但系话为咗安全嚟讲，如果医生都认同一个人过咗六啊零岁，即系你始终划条线啦，你过咗六啊五岁，真系体质、体能啊，各方面啊，注意力啊，持续啊，各方面都会有有变化嘅。为咗成个大局嚟讲，我觉得走唔甩噶。我仲想问下你，你知唔知而家内地啊强制退休噶、哦，商业车司机六十岁， 嗯， 系咪有好多地方系七十岁就要强制退休噶、哦，系直情完全唔俾做，有啲六十，有啲六十五，有啲七十。咁人哋强制退休，直情做都冇得做、哦，咁人哋嗰啲又边度揾到司机呢？我哋系咪真系要谂谂咧呢啲嘢？ 咁你觉得呢个退休年龄又适唔适用于香港呢？ 我梗系觉得咧，我不嬲都系倡议，唔系退休年龄。你话如果一刀切，无论你七十五又好，八十又好咧，我都觉得系未必系最好，因为事实上我哋真系暂时嚟讲系唔够人。但系你话如果选择一个年龄，譬如七十五以上，我哋限制每日嘅工时啊。這個呢，我同好多醫生都傾過，都會話一個人到咁長年紀個專注力啊，一定係會大幅減弱嘅。就算你體格好，咁你長時間揸，肯定係有個問題。咁所以如果規管佢某一個年歲數以上，譬如七十五歲，唔係話要佢一定要退休，係咪？已經係最叫做叫做有得傾噶啦，人哋好多地方六十、六十五、七十，全部就一定要退休。而家俾你做落去嘅話，我覺得可能要考慮下限制嘅工時。 嗯， 咁限制嘅工時，佢又一年一檢又得嘅，咁啊一路做落去。咁但係你話係咪永遠都喺咗九十歲啦？限制咗工時啦，佢又年年過咗體檢嘅，咪九啊零都得咧？咁你哋大家咪自己傾下咯。 系吓，咁头先 吓，啲司机入行先得噶，唔好成日都话唔够人。咁如果一个行业唔够人，就一定要咁。咁长远点咧？安老院都有呢个问题噶、 嗯， 有啲院长啊，翳紧啲七十几岁人，你唔好退休啊！你退休我死，我请唔到人啊！咁结果，咁啊点咧？咁啊咪结果又系要从头，即、就、系、是、结果啲人都系走噶啦。咁、 okay. 你走咗，你点？你就要即系、就是、要加强你嘅培训啦，系咪？咁、 嗯、 啊又要即系。就是可能待遇又要好啲啊，时间啊，各方面要好啲啊，咁咯。 嗯，好啊，唔该晒田北辰，多谢你吓。田北辰咧就系立法会议员嚟嘅。不过林云峰啊，即系头先田北辰嘅建议咧，就即系之前咧，我哋访问小巴业界嘅时候都担心咧，正正就系因为而家业界系唔够人手啦，人手老化啦。咁如果限制咗佢哋嘅工作时间咧，即系其实任何一啲去到对于佢哋嘅工作即系施加啲要求咧，咁其实都可能会影响到佢哋嘅人手安排，咁就令到佢哋有更加唔够人手去到揸车啦。 系啦，政府。都做一个长远的规划咧，同埋估算咧，点样可以将人手的问题咧嚟作为一个即系策划啦。咁而家亦都作为一个社会的诉求咧，恰当的呢啲体检咧，亦都我相信经历过啲意外之后咧，社会人士都有一个咁嘅诉求嘅。 所以道路安全是重要啦，但是呢啲嘅措施又会唔会影响到即系业界嘅人手同埋行业嗰个结构咧？咁值得大家去继续讨论啦。嗱，听一听六点前嘅交通消息先啦。 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较早前曾经有意外，而家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马场。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排翻喺理工大学湾位对出。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同去狮隧的方向车龙就排在虎山道桥底，大老山隧道翻沙田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油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 陆宇光、林云峰。 时间来到傍晚的6:42，继续自由风的时间。林文峰，我们刚才就讨论紧，根据业界的消息，就说运输署就计划紧去到收紧职业司机、高龄司机的一些体检的安排，就说要求他们去续领牌照的体检年龄就由70岁降至到65岁，并且改为一年一检，并且亦都喺嗰个体格检验证明书咧，系需要做一啲嘅需列出一啲需要检查嘅项目，同埋要为咧医生提供一啲嘅指引。各位嘅听众点样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啦。咁而家电话旁边就有位听众刘先生喺度啦。刘生你好， 系你好， 系请讲啦。 即系咧，我对于呢个问题咧，即系我本人咧系。即係已經退休嘅的士司機，即係已經即係發表係多少意見？ 好啊，請講啊，嚇， 即係政府關於呢個年齡體格檢查咧，即係我嘅睇法咧係相當合理嘅。 嗯， 因為咧你一個人啊，到嗰個年齡，體力咧根本上會退化。尤其是在的士嗰行業，因為我係即係有幾十年做咗，即係以前咧，即係喺70年代嗰陣時期啊，做的士係即係相當好休閒嘅。而家咧就真係競爭得太過厲害。第一。一个的士司机来讲，一坐上架车度，你要几多百蚊租？几多气？几多钱气？咁你咧、你要做几多钱生意？除咗嗰啲本钱之付出之外，你只系你自己本身收入。 系 OK， 刘生，其实点样睇咧？即系而家政府系即系加密咗嗰个年长司机嘅体检嘅频率，即系讲一年一次咧。你有啲行家话觉得好麻烦，你觉得点咧？ 我话绝对唔麻烦， 系嘛？ 因为咧，你第一以政府嚟讲，你为咗市民嘅安全着想为第一位，孤物论你乜嘢情况都好，你都系要主要系呢个位置。你成日嗰个司机孭咗咁重飞，你有乜办法佢唔会破生意啊？ Okay. 而佢已经达到系咁嘅年纪，仲要喺嗰度树立， okay. 去拉人竞争。你突然之间你个身体有變化的時候，是不是影響到整個社會 的交通的問題？ 是好啊，唔該曬嚇，多謝曬劉生的電話嚇。跟住有一位李先生都在電話隔離話，李先生你好， 李先生好啊， 係 請講， 係阿陸宇光、阿林生兩位，唔好我祝港台95周年生日快樂， 係多謝啊，請講你意見嚇。 而家個隧道咧。就好多人都知道我把聲，都知道我是邊個噶啦。我都50多歲，我50幾年嘅後嘅青年啦。我呢個出張幾嘢，即我由修理做到而家汽車，我見到咁樣咧，我發覺真係呢個運輸署又做得好啱，即係呢個政府監督啊。而家個病重，而家有年輕化嘅趨勢噶嘛。我打开份报纸，响报纸，响超市攞份报纸出嚟打开，一个好爸爸，一个好妈妈就挂咗老衬咁，系咪先？我连嗰碗餐蛋，连嗰杯奶茶都食唔落。点解你哋个，你啲点解唔攞啲时间去为下自己个身体健康，为下呢个小市啊？嗰啲市民产上安全岛，又整瓜一个人，整低一个人咁样，系咪先 ？OK， 我而家仲有一样嘢 啊。 陆宇光，运输署又系要帮手，长江后浪推前浪，应该呢个运输署嘅笔试考牌咧，提早咧，我哋以前嗱，你而家都好多 我哋而家七十后嘅听到，可以以前系重型车三十号揸三十吨嘅，可以揸挂式的车轮，啊，帮货柜业做咗成几两年，可以放宽。点解你哋唔可以放宽啲？夜晚考牌，逐多啲时间俾人考笔试，俾啲年青人长江后浪推前浪，俾佢六十岁嗰啲咧就退休。年检系啱嘅，我一定系啱，我认为啱。 好多谢晒吓李先生吓，咁啊，即系都系讲紧佢讲紧一啲重型车嘅啲考车嘅安排啦吓。咁啊，多谢晒李生嘅电话，或者呢个题目咧，我哋倾到呢度先啦。咁因为佢都运输署咧，而家就咨询紧一啲嘅运输业界啦，并且都系计划喺星期五咧喺立法会去讨论相关嘅事件。咁可能到时咧就再同大家讨论呢个议题啦。跟住落嚟咧，林云峰啊，我哋又讲讲一啲消费嘅话题啊。大家去到而家餐厅都发觉有个现象，就是多咗餐厅都是用紧一个电子式嘅落单嗰下，即系可能咧个餐厅就系等你坐低啦，就俾个二维码你，咁啊客人咧就系自己去到扫嗰个二维码咧去到点餐嘅。咁个好处就 系 咧，咁可能嗰个落单就准确啲啦，可能会吓，因为都惊唔使惊个伙计听错啦。咁亦都对于餐厅嚟讲，可能悭咗人手嘅。 系啊，系冇错。 系啦，咁佢就唔使经常即系咁多个伙计走去唔同嘅台嗰度落单。但系另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有冇谂过啊？可能咧呢啲嘅点餐嘅平台虽然系电子，但都有机会咧出错，因为种种嘅原因出错嘅。系啊，咁啊嗱，今日咧就消委会咧就有一啲嘅发布啦，就讲到话近期咧都接收到呢个投诉啊，咁就系有关于咧呢个电子点餐方面咧就系出现咗一啲嘅价钱啦、收费嘅争拗问题吓。嗱，而家电话旁边咧就请嚟消委会嘅总干事黄凤娴同我哋倾下啦。黄凤娴你好， 你好龙宇光，你好林文峰， 喂 Gilly 你好， 你好啊， 系有啲乜嘢电子点餐嘅一啲收费争议啊？ 其实我想正如你刚才所说，电子点餐就已经是越来越普及了，因为很多食肆人手不足的问题，又说想改善这个流程等等都引用了科技的了。所以很多时候都电子点餐 电子去点餐。但是我们就在我们去年的1160个投诉里面，占了三分之一都是跟这个收费争议相关。而特别是针对这个 QR code 去落单的情况都有成20宗。咁里面呢其实都讲得好好实在嘅，就係、是、譬如话我哋今次揀嘅个案出嚟去讲解一下啦。譬如话有一个个案呢，就係、是、佢点餐嗰陣时呢就用电即係、就是、用呢个电子点餐嗰陣时呢，就佢冇话有显示到服务费嘅。咁但係去到埋单嗰陣时呢，就话呢就係、是、收返你加一服务费喎。咁但係呢嗰、那个即係投诉人呢，咁当然就係不满啦，因为点解喺我落单嗰时候，你又即系嗰个服务费嗰一栏咧，系明显地显示咗就系话零收费，咁但系咧到最终我嘅结账嗰时咧，就亦都收翻我10%嘅呢个加一服务费咧，咁所以咧就系亦都系觉得系有呢一个问题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电子餐摊显示嗰个嘅银码咧，亦都系唔对嘅，因为咧佢当佢用嗰个手机扫描嗰个嘅 QR code 啦吓，即系电子点餐嗰阵时咧，就系话228一位，咁但系点知咧就系、是、到埋单嗰阵时咧，就话成人咧就每位唔系228啊，呢、這个已经系旧价啦，就应该系288，即系争咗60一位，咁加埋加一两个人加埋咪132咯，咁但系事实上系呢张餐牌我点餐嗰阵时咧系228嘛。到你埋單嗰陣時候，你就話俾我聽，哦，原來舊價嚟噶啦。咁呢個係某程度上，大家都會認同喺一個餐廳你自己本身嗰個問題，你冇適時去更新翻你嗰個餐牌嗰個價目。咁但係嗰個責任咧，就擺咗喺呢個消費者身上嚟講咧，就係、是、一個唔公平嘅做法啦。咁而第一個咧，亦都係好明顯咧，就係、是、嗰、那個。但是商品說明嗰個問題啦，就係、是、究竟你係咪講得清楚你嗰個嘅？嗰、那个餐牌嗰个嘅价钱同埋你嗰个收费系咪清楚？因为若果个消费者系知道你系收加一，可能我唔中意俾加一嘅，咁我可以选择唔入你呢间铺头嗰度去食嘢噶嘛？又或者系即系我可以有其他嘅考虑或者其他嘅选择。咁但系若果你 话俾我听系原来唔收呢一个服务费，但系后屘你收翻我嘅话咧，某程度上咧都系可能咧有机会牵涉到呢个虚假商品说明嗰个问题。咁所以咧，食肆喺呢一啲嘅层面里面咧，都系要非常之小心嘅，因为唔可以讲话哦系错咗啊，咁所以个责任就应该去个消费者度，因为其实你自己都本身系有一个嘅。法律上面嗰个责任咧，系一定要去遵守咯。 黄凤娴，其实本应咧用呢啲电子嘅媒介咧，就方便大家啦，甚至更加清晰啦。咁但系本应咧就系一件好事嚟嘅。咁有呢啲嘅个案，你会建议市民咧点样去留意？避免有啲咁嘅情况，除咗呢一个相遇之外啦，亦都有你哋将呢啲消息可以讲出嚟啦。因为我觉得可惜咧，本应咧用呢啲电子嘅平台嚟帮手咧，系一个现代化嚟嘅。我亦都去过内地有一啲地方咧，佢直情唔净止点单、埋单啦、送菜啦，都用机械人啦，咁啊全部电子化咧，入到嗰个铺头咧就真系相当之现代感，亦都悭翻好多人手嘅。你哋点睇我哋香港呢方面嘅发展呢？ 不如我呢个时间都问一问即系各位听众先啦。唔知各位听众去到出面食饭嘅时候，又有冇遇上一啲即系电子点餐头先阿黄凤娴所提到嘅问题呢？即系可能喺埋单嘅时候先发觉原来电子点餐嗰时系冇呢项收费，到埋单先有喎。咁或者系当中有啲嘅即系钱银上面嘅争拗呢，咁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去讲下你嘅经验啊。阿黄凤娴。 好啊，其实呢日新月异，咁其实好多各行各业呢都系善用緊科技呢去改善佢哋嗰个嘅服务嘅。咁而电子化，即系喺酒楼或者系食肆去电子化呢，亦都系大家系已经睇到越来越多㗎啦。咁但佢个好处当然呢就系以前有好多人为嘅因素呢就可以解决到啦。即系譬如话冇人落单啦，人手唔够啦，又或者系计错数啊。或者是送餐慢啊，呢一啲问题呢可以用呢一个科技去帮手去解决。但是若果是处理得唔好，又或者是啲服务是比较消费者感觉上冇咁窝心，又或者是更加是需要自己要点讲啊，自己服务自己咁样呢，咁其实到个消费者嗰个感受上面呢就冇咁好啦。咁所以呢是成个设计点样去用个科技得嚟，如果可以令到消費者覺得他仍然有一個比較貼心的服務呢，那這個呢就是那個行業上面呢就應該要再可以做得好一點啦。那另外呢，我們經常都是呼籲的，就是因為始終有一些弱勢社群，又或者是一些長者，他們真的不太懂得用這些的電子點餐的。那其實呢那個彈性仍然有人去幫他們落單，又或者是有一些即是普通的點心紙啊，又或者是落單紙啊，可以給他們的話呢都是需要的。如果不是的话呢，有时有些长者入到去某一些餐厅，他真的不懂得落单之后就唯有没人睬我，那我就走啦。那其实对个铺头来讲都不好的，你试了一单生意，还有对个长者来讲这个感受都会非常之差咯。所以呢那个善用的科技呢就一定要恰到好处啦。另外呢就是那个法例上面我仍然都要讲这一句，因为如果你用科技得来，你那些价钱不清楚，又或者是不一致，而导致到个消费者作出他不应该有那个决定，又或者是误导了他的话，其实呢那个商户呢都是有那个法律那个责任在这里，而个消费者呢也都是有应有的权益，所以呢在各方面呢就大家都应该是要即是要做得好一点，而消费者的感受呢是绝对需要去照顾的。同埋消费者也都是有权，如果是有某一些情况下你从来没有说过我听话要收这个加一服务费的，但是这个未必是一个合约的一部分嘛，所以呢个消费者也都是有个权益呢就是去去拒绝去俾呢一个加服务费咯。 我想问下，有啲餐厅咧，其实即系虽然佢有呢个电子嘅点餐嘅平台啦，咁但系其实佢可能仍然有一啲即系叫做实体嘅餐牌咧，系摆喺餐厅入边嘅。咁可能如果你话一啲即系额外嘅收费啊，或者一啲消费上面嘅规矩咧，可能佢就写咗喺一个实体嘅餐牌度，就冇写喺嗰个嘅点餐平台、电子平台上面。咁呢个问题情况之下，即系出现咗争拗，咁餐厅可唔可以用呢个嚟做辩护啊？我已经写咗咧，咁样。 咁其实呢一个咧就要睇下佢系咪有一个误导性遗漏嗰个情况会出现啦。譬如话我哋今次有一个个案咧，就系呢一个茶界嘅定义啊。因为佢同朋友去食饭，咁但系佢就冇任何嘅茶水啦吓，佢纯粹就系攞俾一杯热滚水佢啫。 咁但我諗一般嘅消費者都會認為呢，喺餐廳主動送上一杯熱水呢，就未必需視之為係一個需要嘅收費。咁但係若果喺個餐廳冇採取合理嘅措施嘅情況底下，話俾個客廳係係會收費嘅話呢，就喺即係某程度上未必構成一個合約上面一個約束力嘅。咁而呢喺呢一間餐廳今次嚟講呢，喺好多地方佢都冇講話佢會收呢一個叫做熱水費嘅，咁淨係呢喺某一個餐牌嘅最嬲尾嘅一頁裏面呢，就話中國嘅名茶或者係熱開水呢，就每位收呢個20元。咁所以我哋覺得呢，其實呢一方面呢，食肆係絕對需要去改善嘅，因為若果個消費者一早知道原來呢一杯水係20元嘅話，我不如同你講話，你唔使俾杯熱水我啦，你唔好收我錢。咁呢個係消費者嗰個知情權嗰個問題。咁而咧喺呢一方面，若果係佢冇清楚咁樣表達嗰、那個話俾個消費者聽嘅話咧，咁其實咧我哋會覺得都會可能有機會咧，就係、是、構成一個叫誤導性嘅遺漏咯。 咁我即係茶界究竟個定義係乜嘢？其實即係有冇啲咩以前嘅案例係可以說明茶界係啲乜嘢㗎？咁即係當然今次熱水可能一般人就可能會唔當佢係一個茶界嘅收費部分啦。咁但係茶界我唔知以往有冇啲咁嘅定義嘅呢？ 其實呢冇一個完全嘅定義，不過呢喺香港嗰個嘅文化上面嚟講呢，當大家諗到茶界嗰陣時呢，就係、是、茶就真係一杯中國茶啦、或者香片啊、保利啊嗰類嘅中國茶啦。咁而嗰個界呢，就係、是、講緊一啲嘅醬油或者係一啲嘅調味料啦，呢、一啲譬如話我哋辣椒醬啊，咁嗰啲就係一個茶界嗰個嘅分別啦。 冇理由俾杯依滾水就當係依啲啦，係嘛？依、這個就唔好。我想問多你一樣嘢咧，依、這個電子嘅平台利用咧，你哋有啲咩鼓勵咧？即係作為即係經營者啊，或者咧日後係為香港嘅推動，你睇到咧係有一個好嘅商機，但係有消費者咧係一個恰當嘅發展咧。 其實最緊要就係嗰、那個。資訊嗰個嘅一致性同埋個準確性，同埋清清楚楚將啲項目咧係列清楚。因為當個消費者你既然佢要自助嗰陣時，咁佢自己就會慢慢睇啦。咁要去睇到每一項嗰個嘅收費，同埋佢特別有啲附加費，又或者係一啲譬如茶界啊，又或者係一啲切餅啊，或者係或者是开瓶费啊等等，是清清楚楚的话呢，个消费者是知所选择。咁同埋呢，就不论佢唔同嘅嘅宣传嘅单张啊，又或者是门口啊、一啲实体即係、普通嘅 menu 啊，咁都应该要写清楚囉。 好，唔该晒黄凤娴啊。 好，多谢晒。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雨光、林云峰。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我陆雨光同埋林云峰喺度啦。林云峰啊，我哋新闻之前咧就倾紧消委会咧，今日就系公布咗一啲投诉嘅个案啦。咁头先就讲紧咧，就涉及一啲喺餐厅度用电子平台点餐，即系扫二维码点餐咧，咁啊出现咗一啲嘅价钱争拗嘅问题啦。咁各位听众如果都亲身经历过一啲嘅类似嘅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哋嘅经验。不过就今日咧就消委都有其他嘅公布啊，林文芳吓，咁所以不如我哋都倾一倾咧，另外一啲嘅议题啦吓，咁就系讲紧咧，就系消委会都测试咗一啲嘅成人纸尿片啊吓， 系啊，我都好想听多啲消委会嘅一啲报告嘅，对我哋市民大众好有帮助。 即可能有啲嘅长者都有失禁嘅问题啦，咁需要呢啲嘅纸尿片嘅产品嘅，究竟呢啲纸尿片产品个啲质素系点样咧？吓，请翻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出嚟先。黄凤娴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人， 你哋点样做呢个纸尿片嘅测试啊？ 大家都会知道咧，随住呢一个人口老化咧，好多长者其实佢哋都会出现唔同程度嗰个失禁嘅问题啦。咁所以咧，啲纸尿片啊、纸尿裤啊，或者我哋啲叫呢一个尿渗垫咧，其实喺个市场嗰度咧，就个需求系会越嚟越大啦。咁而咧，大家亦都要留意咧，就唔似 B B 仔、哦。 嗰啲尿片咧，当你越嚟越大嗰阵时咧，你咧就会越用越少嘅。但系咧，到成人嘅纸尿片呢一类嘅产品咧，其实到你年纪越嚟越大，去到甚至系行动不便，甚至要长期卧床嘅人士咧，佢嗰个使用量咧就会更加大。咁我哋用一个粗略嘅计算咧，如果用今次我哋搜罗到嘅产品做完测试之后去计翻佢哋嗰个使用量咧，一个估算咧，咁其实都唔少钱嘅、哦。因为若果系譬如话纸尿片咁计啦，用最平同最贵嘅价钱，平均嚟讲，你每日都要越换六次到啦。咁、那个价钱呢其实每一个月嘅消费呢都要成$780去到成$1,700左近。咁其实呢一、這个消费都唔系一个小嘅消费。咁所以呢究竟佢嗰、那个那个性价比啦同埋边一啲嘅产品个表现比较好啲呢就非常之紧要啦。咁所以呢、今次呢我哋特别呢就测试咗呢几种嘅唔同嘅产品啦，佢哋个渗透表现同埋透气程度。咁发现呢其实呢那个表现呢都可以好参差嘅。譬如话嗰个吸湿嘅速度啦，如果讲渗透表现咧，主要系三样嘢，一就佢吸得有几快，因为咧啲水咧落得快啲落去个面嗰度咧，咁其实嗰个干爽程度就会比较好啲啦。第二咧就抗回渗啦，咁因为当你去湿咗之后，可能你再浮翻上面嘅话咧，咁其实咧呢啲回渗嘅程度如果系比较低啲嘅话咧，亦都系保持翻嗰个嘅干爽程度嘅。咁、而最嬲尾一样嘢咧，就当然系防呢个渗漏啦。其实呢样嘢好尴尬嘅，若佢系有渗漏嘅情况，即系漏底嘅话咧，可能会整污糟件衫啦。咁同埋咧，即系真系会令到嗰个长者好尴尬啦。咁、所以咧就呢几方面咧就好紧要嘅一个渗透表现。咁仲有一样嘢咧，都喺香港都系非常之紧要咧，就系着呢一啲嘅纸尿片同埋纸尿裤嗰阵时咧个透气程度啦。因为咧都会睇到咧嗰、那个透气程度嗰方面咧，有某啲嘅产品咧就系会比较好啲，但亦都有啲咧就比较参差啲。因为如果透气唔好嘅话，就会觉得好焗好热嘅，同埋好容易会引起皮肤嘅问题嘅。咁、我今次咧都睇到咧，纸尿片嚟讲咧喺15款里面咧，竟然有11款咧系唔透气嘅，系相对有比较焗。但系纸尿裤咧个表现又好好、喎，喺十款里面咧有四款咧就系、比较高分，可以去到4.5分去到5分。咁而呢一个尿渗垫咧就比较参差啦。喺五款嘅测试嘅样本里面咧，有三款竟然系可以有4分以上，但系咧亦都有两款咧系可以讲话系差嘅。咁所以咧，大家去拣选嗰阵时咧，喺透气程度嗰方面咧就要留意啦。咁另外啦，就系讲翻啲吸湿程度啦。咁纸尿片、纸尿裤同埋呢一个尿渗垫咧，整体嚟讲咧。都是那个吸收速度呢是不错的。咁但是呢那个差距都会比较大，有些呢就是瞬间就已经吸了，但是都有一些呢都要成十几秒到啦才可以吸到的。咁我哋都会看到有一款呢，譬如纸尿片它的时间也都是要比较长一些，要成19秒呢在第二次那个吸收里面呢才可以渗到下去那个纸尿片那里。咁所以呢就是若果尿量是比较大啊，又或者是想我吸收程度比较高啲嘅咧，就大家需要留意啦。咁啊，头先我都讲过啦，抗回渗咧，其实整体嘅表现都唔差，不过咧喺纸尿片里面咧有一款咧就比较差啲，佢多啲水咧就渗，即系啲尿液啦吓会渗翻上嚟啦。咁而纸尿裤咧都系有一两款咧系会比较差啲嘅，咁但系整体嚟讲嘅表现都唔错，咁所以咧就大家可以买呢啲产品嗰阵时咧都要留意翻头先嗰啲嘅表现，可以参考我哋选择宇康呢一个报告啦。 Gilly， 你讲完啦咁多学问啦，嗱想问你啦，嗱嗰个价钱咧个差距咧都多嘅喎，咁系咪贵啲嘅就？那個表現好啲咧，你簡單嘅即係啊建議俾我哋點考慮啊？ 因為咧，如果逐個講咧，紙尿片嚟講咧，嗱攞到成四分或以上嗰三款咧，其實佢哋嘅價錢咧係中等嘅喎，反而係最貴嗰款咧，去到9.幾一款嘅咧，9.3啦嚇，佢係得三分，即係中度嘅一個分數啦嚇。咁啊，但係如果講到係紙尿褲咧。是最高分的两款呢就真是最贵的两款、咁而呢尿渗垫呢亦都是比较得意啲，因为呢佢投嗰攞到五分嘅三款呢佢哋都系个价钱比较中等啲，而最平嗰款呢就系、攞到五分，咁所以呢就真系都有价廉物美嘅产品喺嗰个市场嗰度囉。 係咁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呢，即系去到使用呢啲成人纸尿裤纸尿片嘅时候有冇啲咩嘅需要注意嘅地方呀、 第一就一定要怎样揀选，因为都是很视乎大家的失禁程度和那个活动的能力的。咁如果是行动不便 而因為咁而塞㗎嘛，即係需要長期卧床嘅話咧，可能就真係需要用呢一個止尿片啦。咁因為佢當然亦都要揀一啲比較唔好容易滲漏啦、透氣度比較高啦，同埋索水比較快啲嘅止尿片啦。咁另外咧就係講到，如果話你係可以自由行動到嘅，都仲行得下嘅，或者可以俾人協助之下可以企起身，可以去廁所嘅咧，咁其實我哋都會建議用呢個止尿褲嘅。咁如果係塞禁程度比較輕微，譬如話淨係咳下或者係拎啲重嘢嗰陣時候會有少量嘅尿液嗰陣時候會排出嗰陣時咧，就用一個尿滲墊啦。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係大便有塞禁嘅話咧，好明顯就係都應該要用翻呢一個止尿片同埋呢一個止尿褲就會比較安全啲咯。咁同埋使用嗰陣時咧，大家都一定要留意嘅，就千祈唔好諗住噏住佢慳錢，就真係唔好啦。因為好容易咧，因為始終啲皮膚咧係會受好大嘅影響嘅。咁所以咧係止尿片咧都會建議，通常咧就係4-6个钟头咧就一定要換一次噶啦。咁而止尿褲嘅話咧，咁當然就要好視乎你多唔多出街啦。咁但係咧一般嚟講咧都會係幾個鐘頭或者係一日裏面都要換翻幾次咁上下，咁呢啲咧都係大家需要留意嘅地方。咁最緊要咧就係點樣保護好個皮膚啦，因為咧喺濕潤嘅環境底下咧，都係好容易滋生呢個細菌啦，就會令到電部咧係出現咗紅疹啦，或者痕癢嘅情況。咁所以咧，點樣可以喺皮膚上邊都可以做好清潔，即係更換嗰時做好清潔，同埋搽翻啲潤膚膏咧，都係對嗰個長者嚟講咧都係非常之重要嘅。 好啊，唔该晒黄凤娴，多谢你。 我好欣赏佢哋做呢啲咁嘅研究咧，我哋一般市民咧就先至可以帮助到我哋去拣选咧。 同埋经常都有个道理就系，即系贵嘅唔一定系最好啊。咁最紧要咧就系要系识得精明咁去选择啦，同埋都可以参考一下消委会所做嘅一啲研究报告啦吓。嗱，关于头先消委会所做嘅一啲调查啊，关于系一啲食肆嘅电子平台点餐嘅一啲价钱争拗啦，又或者头先讲啦一啲止尿片、止尿裤嘅一啲質素問題，大家有啲咩嘅意見經驗可以分享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 港台電視31國劇夜場重啟之極海聽雷第二季最後陰謀引爆終極結局。 逃離雷城之後，吳邪逐漸察覺到整件事幕後另有一股勢力，目的係啟動蓮花神器，開啟終極寶藏。而奸細嘅真正身份竟然係 重啟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最终回，今晚听晚9:30，港台电视31。 联系，各位早晨，欢迎喺香港电台。 我知道你今日节目， 欢迎你做天天电香港电台， 欢迎你听住香港电台， 可以喺大气电波之中。 公共广播95年。 Hello， 我系 Kelly 陈丽琳，我最中意港台咩节目？当然是 Made in Hong Kong 啦，因为呢个节目呢入面的内容好轻松啦，即每次听都会觉得好开心嘅。港台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年，庆建香港，联系你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18，继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林文峰啊，呢一节我哋倾下咧，就系呢个东铁线过海段啦。原来咧今日咧就系呢个东铁线过海段通车1周年嘅日子嚟嘅吓。咁大家都记得啦，即系呢个嘅东铁线咧就系可以经红磡咧，咁就过到海吓，去到港岛区嘅会展站同埋金钟站啦。咁当然咧就有唔少嘅乘客居民咧因此而受到便利啦。咁但系同时间咧，就以往好多人都喺红磡嗰度吓，咁就搭过海巴士噶嘛吓，咁就可能咧就会令到呢啲嘅巴士嘅生意就减少啦，亦都令到咧呢啲巴士线咧可能需要系唔够人搭，需要重组嘅情况出现。 卢宇光，我都系一个受惠者，因为我都经常变咗而家咧好方便啦，就由东铁咧一路过海咧就去到金钟，咁啊跟住再去港岛，咁啊可能。 哋应该系一啲巴士嘅，即系佢哋嘅营运。 嗱，呢啲巴士如果系见到啲路线吓，即系过海线，佢系唔够客嘅话，咁可能佢会调整个班次啦，吓，咁啊疏啲嘅话，咁就会可以即系减少个成本啦。咁甚至可能咧，就呢啲路线嘅存亡咧，都需要再考虑啦。咁但系有啲嘅居民咧，可能佢就唔喺呢个东铁线嘅沿线噶嘛，咁但系佢可能喺其他地区吓冇铁路站嘅，想搭一啲嘅过海巴士，咁但系如果呢啲巴士线嘅服务调整嘅话咧，吓咁就可能会影响到佢哋嘅出门噶啦噃。 我要形容呢个真系殃及池鱼啦，啊，佢本来已经咧不受惠于呢一个即系铁路噶啦，咁而家咧因为咁嘅影响咧，而佢哋嗰个线路系减少咧。真係好慘喎！ 不如問下各位聽眾啊，大家有以前有冇搭開呢啲嘅過海巴士線呢？喺東鐵過海段啊通車咗之後啊，咁大家係轉搭咗呢個東鐵線啦，還是都仍然都繼續需要靠呢啲嘅過海巴士線呢？大家所見到嘅嘢又點樣呢？有冇影響到你呢？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㗎。咁林文芬做一個數字嘅，咁都有啲傳媒咧就整理呢個東鐵線过海段通车前后的数据，就发觉在通车之后，东铁线上午繁忙时间载客率上升了27%。另一边厢九巴的过海线就讲的是日均过海乘客就减少30,000人次，城巴新巴就说是日均减少15%左右的，那都真的影响了很多的一些巴士线的。不如这个时间都请来一些研究组织研究团体跟我们谈谈。电话旁边有交通规划发展联席代表黄宏力啊，黄宏力你好， 你好啊， 系主持人你好， 系你好，不如请你讲下啦，即系头先都讲啦，即系东铁过海段咧系通车之后，都影响一啲嘅过海巴士路线，咁你哋有冇一啲嘅研究统计系边啲巴士线系受到影响啊？ 我哋见到其实咧喺过个一年，自从东铁线过海段通车之后咧。其实红隧18条巴士路线咧，有17条都减咗班。咁另与此同时咧，其实我哋都见到咧，无论系运输署定巴士公司营办商咧，系冇尝试过针对隧巴路线做任何嘅重新规划。 系，可唔可以具体多少少讲下？即系譬如有冇边啲嘅路线所调整或者减班嗰个程度系最厉害嘅？请你去分享一下。 可以啊，可以啊。我哋見到其實咧，有部分個別嘅巴士路線咧，即係例如果你舉個舉個説明啦，我哋見到104咁樣咧，咁佢係過往一年減咗43% 嘅。咁有一啲未有經過即係鐵路覆蓋唔到嘅地區嘅巴士路線，例如可能係慈雲3116咧，就減咗17%。咁瑞巴103咧，其實都減咗13% 嘅。咁呢一啲有個別嘅巴士路線，其實咧就會經過一啲頭先主持人都有提及到，就係鐵路未能夠直達到嘅地方啊，即係例如慈雲山或者竹園村等嘅地方。咁所以對佢哋嚟講，既唔能夠受惠於鐵路服務嘅方便，但同一時間咧就變成咗係減班嘅受害者。 嗯， 咁無運力，想問下你啦。点解即系一个就系运输处佢唔系同相关嘅巴士公司应该有一个策略性嘅调节嗱，其实开依一个铁路新沿过去港岛咧，又唔系新事啦，一早已经即系规划咗啦，咁啊亦都佢哋点解唔做翻一啲变阵咧，搞到客又少咗啦，又再减班，减完之后咧又恶性循环，咁点解会有咁嘅事发生？你哋有冇研究过咧？ 我哋觀察到其實喺過往喺東鐵線通車之前咧，我哋對比翻以往可能做新鐵路嘅通車啦，即係例如西港道線咁樣咧，佢係有成過半年嘅時間係會向地區做直接諮詢嘅。咁居民亦都可以透過呢個機會咧，向官員或者向巴士公司去反映翻，到底佢哋希望藉住新鐵路通車機會有冇一啲重新規劃嘅空間。咁但係好可惜嘅係，我哋見到舊年東鐵線通車咧。佢得12日，而且冇直接諮詢過公眾啊，淨係喺議會擺上嚟做傳閱文件嘅啫。咁其實喺未有掌握到居民嘅需要，甚至唔了解到啲潛在需求嘅時候，咁變相佢哋亦都未能夠可以準確回應到居民嘅需要，同埋去適切調整翻個巴士服務，亦都有可能變成咗見到今日嘅結局。 嗯。 都想问多少少一啲地区嘅居民嘅需要啦。头先你讲104号咧，咁就系、是、系、个班次直头系减咗咧，净系43%咁多啦。呢条路线咧系来回白田村啊，吓经石硖尾啊，咁就去过海噶。咁其实有冇边啲嘅居民特别受到影响咧？又或者个班次系减到个疏嘅程度系点样咧？ 系啊，例如我哋都理解到，其实头先我哋讲啦，有唔少嘅巴士路线啦。咁例如可能系例如104咁样，其实全日最长嘅最疏嘅班次就25至20分一班啦。咁我哋见到例如何文田咁样咧，咁何文田村同爱文村，咁佢就喺铁路嘅服务覆盖范围以外啦，即系居方家方系需要超过10分钟时间以上行去地铁站啦。咁佢哋咧就最多是要等30分鐘一班車才可以等109的。咁、所以其實他們都相對上在我們現在又未有一個比較穩定的班次啦。再加上我們沒有一個缺乏了直達點對點的路線方便到他們的時候呢，咁呢一方面咧，就令到佢哋覺得隧巴服務就唔夠地鐵咁有吸引力啦。 嗯，頭先你講另一條路線116咧，就來往慈雲山同鰂魚涌啦。咁當然啦，佢嘅減班亦都係會影響呢啲嘅居民咧，就係過海啦。咁變咗其實你自己點樣睇咧？即係其實係咪九龍區仲有好多嘅居民，即係未有鐵路沿線嘅覆蓋，而係需要去依賴呢啲嘅過海巴士嘅咧？ 都是的，因为其实在我们的调查研究，我们正是单计九龙中部呢，其实都已经在110万里面有一半，亦即是有50万人呢是居住在铁路服务范围的边缘或者以外。所以其实我们都留意这个是其中一点啦。另一方面，刚才除了主持人讲减班之外呢，其实我们都观察到呢，过隧巴路线的车程本来就已经非常之冗长。所以其实在有比较有伤害的情况之下呢，咁其實巴士公司就算真係要做適當嘅策略調整咧，佢哋都係需要去開辦啲嘅直達通勤嘅服務嘅，從而去回應翻佢哋嘅需要嘅。咁我哋都有提出過一啲嘅路線建議啦，都希望巴士公司或者處方作為參考，咁就去回應翻居民嘅需要。 嗱，黃文力，其實咧佢只係用減班咧嚟減成本咧，其實係一種好被動嘅做法嚟嘅。咁調轉，你哋會唔會都睇到有一啲需要咧？是能够可以吸引翻多啲乘客，或者优化佢一啲路线啊，优化佢啲服务啊，嚟抢翻一啲客嘅咧，有冇呢方面嘅你哋嘅建议，使到运输处或者相关嘅社会人士都可以讨论多啲咧？ 有啊，我哋其实咧喺份研究报告里面，提出咗7项嘅短期规划建议，咁都系主要针对一啲铁路冇覆盖嘅地区啦，咁就去开办一啲点对点嘅巴士服务。例如可能是彩雲村，它一直以來沒有全日的隧巴服務，那我們會在彩雲或者竹園都會開辦一些針對中環的路線，即是點對點的路線。那我們都留意到，其實可能未來也都有不同 的交通網絡，例如可能中九龍網線落成，那現在都經常說其實交通不方便，那會不會都有可能性在跑道區開辦一條路線去經中九龍幹線去中環經西隧呢？那這個也是我們其中一個可能性，那盡量發揮翻道路路面交通佢能夠可以彈性規劃嘅優點咧，從而去補償翻鐵路服務嘅不足之處。 你哋有冇建議一啲點樣嘅諮詢，或者咧讓即係持份者用家去多啲表達嘅意見嘅方法，或者即係去搜集咧？ 有啊，我哋都有同時建議處方咧，其實而家喺現行嘅一啲嘅公共交通規劃的諮詢機制，例如可能是巴士路線規劃樣去加入一些互動式的直接公眾參與，例如可能是地區諮詢，或者好像城市規劃那樣申述制度，或者是直接是落區搞社區規劃工作坊樣的。我們見到其實早排皇后山呢就有在社區中心搞工作坊，所以其實這個也有一個很好的示範，就是到底處方或者是巴士公司會願意去咁有心機去翻喺一啲鐵路覆蓋未有覆蓋嘅地區，去做翻類似嘅嘢，重新規劃翻過海隧巴路線。 嗯，其实就即系巴士公司当然因为嗰个客源嘅变化啦，咁去到调整个班次啦。咁但系除咗调整班次之外，你觉得有咩方法可以去到应对而家嗰个即系可能系铁路嘅发展，即系巴士公司都真系面临住好大嘅挑战。 我哋都有提出过类似嘅建议嘅，即系正如我头先所讲啦，我哋咧喺成份研究里面咧都有提出一个策略咧，就系去开办直达通勤嘅路线啦。咁呢啲点对点嘅路线亦都唔系啲一啲好新鲜嘢嚟嘅，因为而系单靠我哋隔离区以顺利区为例咧， 咁當時咧就針對住一條東隧過海隧道路線619咧，就開辦咗 619X， 咁就俾順利嘅街坊咧可以唔使兜過牛頭角同觀塘咧就可以直達港島啦。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咧類似嘅巴士服務咧係能夠覆蓋到去其他地方嘅。 好，唔该晒黄黄力吓，咁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872311。各位听众啊，咁有冇受到呢个嘅巴士路线过海巴士嘅调整而影响呢？可以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香港迪士尼2022财政年度净亏损按年收窄12%，去到21亿元，连续8年录得亏损。扣除利息、税项、折旧以及摊销前亏损，按年收窄11%，去到8亿6100万元。香港迪士尼宣布，下月中开始恢复每星期营运6或7日。迪士尼計劃招聘1000人，包括演藝人員。樂園度假區行政總裁莫偉廷說，在疫情期間停運的迪士尼好萊坞酒店將於7月14日重開，加上連串新項目將會推出，有信心樂園業績會繼續向好。至於會否加票價，他說現時並沒有公布。港燈完成調查上個月19日港島部分地區停電事故，報告指出，數碼港架電力開關站進行翻新之後調試，一條後備電纜電路不慎通電發生短路，系統電壓隨即驟降，南亞發電廠發電機組亦受影響，大約44000名用戶受影響，最長停電時間是48分鐘。港燈解釋，出現後備電纜通電有多項原因，包括電路圖紙未有清晰標示，現場標籤亦不足等。港燈向受影響用戶表示非常不好意思。政府表示正係聯同獨立第三方專家仔細審視報告，評估事故原因係咪理據充分，以及改善措施是否適切，並喺有需要時候會要求港燈釐清報告內容同提供進一步資料。香港居民梁成運涉嫌從事間諜活動，在江蘇省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被裁定觸犯間諜罪，判處無期徒刑。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說，有關人士在2021年於內地被拘捕時候，內地當局已經根據相互通報機制向本港通報，警方亦都已經根據機制作出跟進行動。另外，對於警方偵查民主派初選案時候，有警員開設社交帳戶並在戴耀廷的貼文留言寫上「等天收」字眼，被問到警方有沒有指引限制警員在網上的言行，鄧炳強回應說案件正在審訊，不便透露太多，但強調警員一切行動都會根據法律進行。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说，目前广州流行的主流新冠病毒株是 XBB1.9.1。根据目前广州发烧门诊数据，在接受病毒检测的病人中，有20%至25%是新冠感染者。钟南山出席活动时候说，如果体内新冠病毒对应的抗体增加，就说明人体曾经被感染。从这个角度来看，根据测定，全国大约85%，即是大约11亿到12亿人感染过新冠。他提到，根据实验室研究和新加坡等地的真实研究，感染新冠之后产生的抗体能够在4至6个月之内起到保护作用。但若果面对变异株 XBB， 保护力可能减弱。从去年12月起计算，现在到了这个时间。钟南山又透露，下一步应对新冠感染，一方面需要研发能够覆盖 XBB 变异株的疫苗，另一方面一旦受感染，应及时给予药物治疗，以降低死亡率。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初时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 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意外同坏车先啦。九龙呈祥道去荃湾喺明爱医院对开之前有坏车事故，坏车未走噶，不过咧嗰度就冇乜挤塞，经过时间都系要小心。呈祥道荃湾近住明爱医院对开有坏车阻路啊，经过请小心啦。新界咧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喺沙田港铁站对开嘅快线之前发生过意外事故，而家呢宗意外事故就清咗场，不过仲系多车，龙尾分别近美林村同埋美田路噶。大埔公路上水方向之前喺沙田港铁站对开快线嘅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仲系多车。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只系收费广场多车，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嘅龙尾近沙福道，龙翔道嘅龙尾近钻石山港铁站，大老山隧道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丽晶花园附近。九龙嘅路面方面咧，广东道尖沙咀段部分路段因为有啲紧急维修嘅。现时咧，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喺九龙公园径对开第三线封闭嘅，经过小心啦。新界方面咧，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带就仲系比较多车噶。安全车速报告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颈岭、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晚间工程方面咧，早少少预告俾大家知啦。中区嘅阿巴甸街咧，凌晨有工程嘅。午夜12点去到清晨嘅6点，阿巴甸街近住士丹顿街至坚道一段咧会临时封闭。启德隧道同埋九龙湾嘅启福道咧，凌晨都有工程噶。凌晨1点去到清晨6点。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落山道至启德隧道土瓜环入口的快线会封闭的，而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都有封路措施。还有就是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启祥道交界，同埋咧就启福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油站至到启祥道快线都有封路措施。如果大家今晚会揸车经过九龙湾、启福道同埋启德隧道，要睇清楚临时路牌的指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最后阴谋引爆终极结局。 逃离女性之后，吴邪逐渐察觉到整件事幕后另有一股势力。目的是启动莲花神器，开启终极宝藏，而奸细的真正身份竟然是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最终回，今晚听晚9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是林永和医生，老友记，新冠病毒仲存在在社区，长者有较高风险，为健康着想，不要掉以轻心啊。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应尽快安排长者到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及时接种疫苗啊。 言不自由，言不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云峰。 自由风，自由风咧就讨论紧今日咧就系东铁线过海段通车一周年啦。咁其实咧就头先都访问咗一啲嘅研究团体啦，都讲到话其实就住港铁嘅影响咧嘅竞争嘅影响咧，一啲过海巴士线嗰个嘅客量就减少啦，连带佢哋嘅班次咧都系减少。咁其中咧，譬如104咁咧，佢哋嘅班次嘅减幅咧达到43%噶。不如问下各位听众啦，大家以前有冇搭开呢啲嘅过海巴士？线咧，大家有冇受到呢个铁路开通嘅影响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讲下。 系陆月光啊，你讲啊。嗱，我咧就多年嚟咧，就由大学咧就搭呢一个即系东铁咧，就去到红磡啦。跟住咧就转104咧就过海啦，或者咧就去铜锣湾就108啦，又或者搭111去中环啦。嗱，呢啲就系呢啲俾佢今次减线最多。但系其实啊，就系因为东隧。 同埋紅隧同埋東鐵咧，就係一個重疊啊。咁變咗啊，係咪巴士公司應該再諗多啲新嘅路線嗱？亦都有人提出咧，嚟緊咧呢個三隧分流咧，係咪善用呢一個增加啲路線咧？通過西隧啦，咁然後咧方便另外啲路線，使到更加方便市民直達。嗱，咁啊聽下市民大眾都有冇啲類似嘅聲音。咁我就其中一個咧，影響到今次情況嘅即係持份者啦。 係，咁啊有啲人嘅意見就係話咧係可以咧係叫做重組路線都在所難免啦，同埋就係希望巴士公司可以盡量用多少少咧，即系譬如西隧啊，少啲塞车啊，去到做一啲嘅特快路线咧，去到加强巴士线嘅竞争力等等。 净系挨打唔系方法嘅。 好啦，电话18723111，电话旁边有位听众陈先生喺度。陈生你好， 系你好啊，主持， 请讲啦， 听唔听到？ 嗯，请讲。 你好啊，咁我自己就系其实系即系土瓜湾嗰边住嘅，咁啊，我住个位置其实就同铁路站就远少少啦，我谂行过去可能10至15分钟咁样。 冇错。 咁其实我谂即系。通鐵路啲巴士嘅服務會有調整咧，就好正常嘅事情嚟嘅。咁但係咧，即係有一啲問題嘅。即係首先第一件事就係咧，即係巴士本身都係公共交通嚟噶嘛。咁都希望即係大家唔好揸咁多私家車啦。即係知香港嘅道路嘅空間都好少。咁但係你而家通咗條鐵路之後咧，嗰啲巴士嘅服務咧就減。其實都唔係第一次。我諗以往咧，我哋之前係屯馬線通車嘅時候係咁樣。再數幾年咧，這個黃埔站通車嘅時候咧，我都唔明點解咧，連土瓜灣啲巴士線都要減埋。咁其實呢件事就有少少矛盾嘅，因為咧你鐵路即係話就話以鐵路為骨幹，咁但係鐵路咧亦都照計又唔應該係萬能嘅，即係都有其他嘅交通服務都應該有佢嗰個嘅角色。咁而家成件事就有啲奇怪啦，即係話 不如問下你自己嘅過海選擇係乜嘢咧？咁而家即係個巴士嘅班次可能係減少咗、疏落咗啦。咁你有冇影響你搭車嘅決定咧？ 我自己咧就翻中環，咁所以我朝早咧就搭條票115。咁但係115呢條路線咧，其實老實講就好長嘅。係喺紅磡同土瓜灣兜圈咧，平時起碼都兜半個鐘，甚至去到8至9個字都有，先至叫做去緊紅隧過海啫。咁其實就好老實講，就唔係好吸引嘅。咁有時如果真係好趕時間，都係焗住都係要行過去搭地鐵㗎啦。咁但係搭地鐵又要轉兩次車，跟住又要落地底好深咁樣，即係亦都有佢唔方便嘅地方咯。咁減嘅班次就當然係有嘅，即係感覺上好似115就唔好覺，但係如果有時放工嘅話，就可以101、111好似係少咗啲車嘅。 OK， 好啊，多謝曬陳先生嘅電話嚇。跟住有位蔡先生喺度，蔡生你好， 係你好啊， 請講啊， 陸生 好，係你好，請講。 冇啊，其實咧，建議巴士公司做多啲轉乘計劃咧，咁大家就唔會即係減班減得咁緊要咯，因為唔係淨係過海路線噶。其他九龍區嘅路線咧，即係上年二年都曾經試過話要減班嗰啲嘅，即係取消，即係 cancel 咗嗰條線佢嘅。即係大家如果取消咗嗰條路線咧，咁就直情唔方便咯，因為好多地區咧係鐵路唔到啊，而家都。 好明白，好啊，多謝曬啊蔡先生嘅電話嚇。有位蕭小姐喺度，蕭小姐你好。 Hello， 系，请讲啊。 我而家咧想评价一下咧，而家咧彩云咧过海嘅交通服务咧唔系好完善啦。 系， 因为而家咧彩云咧得一架巴士606可以过到海啦。 系， 然之后而家又东铁可以过海啦，但系就个时间咧都系唔快到啦。譬如话我而家喺香港大学翻学啦，但系用嘅时间咧都系同之前一样啦。所以咧，我覺得即係彩雲啲服務範圍邊緣咧，可以即係改善一下，即係過海交通服務，例如新設多啲巴士嘅路線過海咁樣咯。係 係。 同埋你淨係得嗰一條線嘅啫嘛，係咪？ 係啊，就係淨係即係東隧過海咁樣咯，住好耐好慢咯。 系，咁所以你而家嘅过海选择就会系要转铁路啦，系嘛？ 系啊，即系每朝都系，譬如我8:30咁样，我每朝都要即系提前成个半钟头出门口咁样咯。 OK， 明白，好啊，多谢晒萧小姐嘅电话吓，我哋听多一位听众，有纪先生喺度， 纪生你好， 系两位主持你好啊，系啊，咁我主持云翻嘅，咁但系咧就正正就系头先讲，我其实就系铁路未能覆盖嗰班嘅乘客啦，所以如果我哋过海咧，我哋平时就搭116嘅，咁我喺中环嗰边翻工咧。每朝就有架302，但係咧就得幾班。放工嘅時間咧，如果要翻屋企就唔好意思啦。302咧就冇份啦，我只能夠係再搭翻地鐵咧，去到黃大仙再排隊等一架好密嘅小巴翻到屋企。係啊，咁但係啦，即係如果件事就係有翻工又冇，即係我有條我想搭嘅巴士線有翻工就冇放工啦。另外就條116就係因為呢個東鐵過海啦，咁所以減班其實對我嚟講，我哋就唔係真係。受惠到喺呢个铁路度咯。 你用多咗几多时间啊？相对一年前， 我谂其实时间就唔争得远啦。但系因为等车嘅时间耐咗咧，我谂系我谂每班平均都讲紧等多个零两个字先入车咁啊。系啊，所以其实呢个都难搞啦。 是好啊，多谢晒纪先生嘅电话吓。咁啊都啊，原来都有唔少嘅听众。吐苦水喎、啊， 係啊，其實真係冇乜理由咧，即係巴士公司同運輸署咧唔就依一個咧係做翻相應嘅一啲再配對嘅嚇。 都聽眾都係講到咧，其實嗰個巴士嘅需要都仲係存在嘅嚇，都嚇。咁但係就如果喺鐵路嘅競爭之下，即係巴士線係減少嘅班次嘅話，咁又真係好多嘅市民係唔方便啦嚇。咁就要睇下點樣去處理啦。即係頭先有聽眾提到話，可唔可以有啲嘅轉乘計劃咧？咁就唔使話一條線去到行曬成條路啦。咁有啲即係薄腳嘅一啲線路，咁都可能係一啲選擇啦嚇。好啦，我哋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再傾。 CIBS 人人广播， 想了解多啲，行出去好啲。 搭咗咁多条扶手电梯之后，我哋终于嚟到香港岛嘅摩罗庙街啦， 最熟悉的陌生城市。 喺英政府系揾好多印度人过嚟咧做一个雇佣兵啊，咁我哋香港人通常叫呢啲人咧叫摩罗，咁所以咧佢叫摩罗庙。附近仲有一条叫摩罗街嘅。 CIBS 节目最熟悉的陌生城市，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特区政府推出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嗰个指引唔系铁板一块嘅，即系有一个清晰嘅界定，就讲几时系黄色，几时红色，几时黑色，雇主要根据个现实嘅状况去做。其实最紧要系个适应期，点解喺夏天初嚟之际就颁布咧？大家做啲适应，到夏天去到盛暑之际开始多咗酷热天气嘅时候咧，咁你咪比较习惯少少咯。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问责。 精靈一點，健康多一點， 每日兩個鐘帶來不同醫學資訊，健康小知識。 星期二請來眼科專科醫生介紹老花矯視， 健康熱線1872311。 從微小習慣開始改變生活步伐，邁向健康人生。 精靈一點，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3，香港電台第一台， 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晚上7:47啦，咁啊，林允峰啊，呢一节嘅自由风，自由风咧，想讲下救生员嘅人手吓，咁、因为都 泳季节嚟啦， 系啦，泳季就来临啦，咁啊，好多呢啲嘅泳池啊，同泳滩嗰个嘅需求咧，定系大咗好多啦。咁但系咧，相信大家都近年都听唔少啦，就系嗰个救生员嘅人手咧系出现不足啊。咁譬如话咧，康文署咧其实会请一啲嘅所谓季节性救生员啦，即系因应住泳季而请嘅救生员啦，其实本身咧个目标咧系4-5月咧系需要请超过600多名嘅季节性救生员嘅，咁但截至到今个月初咧都只系得240名嘅合约救生员到任啫。其实睇翻个数字咧，比起往年去到比较咧，呢个得240名嘅合约救生员到任咧，真系历年嘅新低啊！咁究竟系有咩嘅因素咧？嗱，今日嘅立法会都有讨论到有关嘅问题啦。咁当然咧都同咧就系嗰个嘅薪酬嘅架构啊，以至到近年好多嘅一啲私人游泳池不断增加抢一啲人手，以至到疫情咧都相当有关系啦。刘文峰， 冇错，咁啊，亦都可能有部分嘅救生员咧又转咗行啦。咁疫情亦都佢哋冇理由咁快咧就即刻就转翻翻嚟，除非你有好嘅吸引啦，系咪？ 系啊，嗱，我哋电话1872311，咁大家又点睇呢个救生员不足嘅问题咧？咁亦都有啲而家有啲 研究啦吓，随住科技嘅发展，而家都有啲研究咧，就系话可以引入一啲嘅智能系统啊，去到加强呢个救生服务啦吓，即系讲紧就系可以去到感应咧，就系泳池里面嗰啲嘅人士嗰啲嘅动作啦。咁如果有啲人士可能系好耐都唔喐嘅，咁就呢个嘅人工智能嘅系统就会感应到咧，就系响出警报啦。咁呢啲咧又系有冇用嘅咧吓？各位听众又点样听到呢啲嘅科技去到协助救生服务嘅时候又点睇咧？又会唔会有一啲譬如系私隐啊嘅担忧咧吓？都可以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嘅。咁而家电话旁边就请嚟咧系港九请匿员工会嘅副主席胡启荣啊，胡启荣你好， 胡生你好。 你好，主持你好，听众你好。 想先问一下咧，就系点样睇咧？就系而家康文署请季节性救生员，就系都仍然系争好多嘅问题咧。 系，因为呢个问题都已经十几年嘅啦。其实依家唔净止系季节性啦，今年系连一个长工嘅公务员都系招聘出现咗困难嘅。因为呢个问题咧，系你少咗季节性，自然就会少咗去长工公务员嘅个入职嘅人数咯。 你点样理解呢个嘅人手短缺问题呢？系咪因为即系早前嘅疫情都令到唔少嘅救生员都可能转咗行呢？定系点样呢？ 呢个系一个催化剂嚟嘅。咁喺2018-19年嗰时咧，你可以睇翻啲数字，其实已经有好多泳池泳滩系已经关闭咗啊，或者开放不足嘅时间。咁其实有疫情嘅时候咧，呢三年咧反而系应该系俾康文署应该系有时间去点样再重新检讨下救生员呢个问题。因为佢呢几年都可以唔开啲设施啦，但系冇呢几年都冇做过啲咁嘅只系俾康文署一路拖问题，就而家就更加爆发出嚟。因为有好多泳池泳滩冇开到咧，咁好多啲救生员都会转咗行，啲季节性嗰啲。 其实疫情底下咧，根据政府嘅文件所显示咧，新颁发嘅泳池救生章啊，吓，即系讲疫情前2018至2019咧，系新颁发嘅章咧系1400多个啦。咁但系去到咧2020至2021年咧，只系新颁发咗370多个嘅泳池救生章，减幅系70%嘅。咁其实疫情嘅期间，的确都令到一啲新入行嘅人咧，都可能系打消个念头啊，即系。因为实在佢考咗牌都可能系冇工作嘅机会啦，咁所以变咗令到长远到今日啦，即系虽然疫情已经即系都近乎过去啦，咁但系实在冇新人入行系嘛？ 系啊，因为咧其实依家前景救生员前景先系一个最重要嘅问题，你冇前景，冇一个晋升机会，就算你入到去公务员都好啦，你都冇一个晋升嘅阶梯，咁令到啲后生仔系唔会入行嘅。咁同埋而家我哋考章啦，都需要时间。譬如一个游水普普通通嘅，你需要去到一个泳术可以去到救人，跟住再要学埋一个请匿技术，你嘅体能亦都需要时间去提升啦。咁何况而家好多其他工种啦，可能人哋去做外卖啊，咁样都已经唔需要考咁多嘢，都可以已经有一个咁嘅收入。我哋个救生员系某一个晋升阶梯先系一个最大嘅问题。而家康文署就系不停喺度头痛医头，但系佢根本冇对症下药咯，所以佢而家不停话去招聘啊，系冇意思。 咁胡启荣啊，喺现时香港喺康文署管理嘅公众泳池啊、泳滩啊、各样咧，系咪都需要嘅人手去到超过1300多个救生员先足够嘅，系咪？ 要噶，我哋基本长工都1300人噶啦。咁另外，如果而家呢个时间要多600个季节性旺季，即系6、7、8月咧，要多要800人左右咯。 系， 即系要2000多人。 咁如果呢个相差嚟讲咧，你建议应该用啲咩机制咧，使到相关嘅员工咧系使到个职级系再有翻多啲吸引力呢？同埋同出边现时嘅薪酬待遇系咪都有一个差距？你觉得系唔够吸引力呢？ 我哋就工会咧已经提出咗10多年，呢个系长中短期嘅即系个措施嚟嘅。但系10年前到而家，佢哋都冇正视过。咁等于一间餐厅，佢当一个洗碗工，佢当去考试要考上去经理。即系你话有冇咁嘅晋升阶梯咧？冇。如果你话一个做楼面嘅，点样去晋升一个楼面嘅经理，都有一个晋升阶梯。但系我哋救生员咧，系一个 政府架构里面是一个技工，我哋冇晋升嘅机会。但系康文署就系同外界讲，啊，你可以考上去康乐助理员啦。咁呢个已经系第二个职系嘅范畴嚟嘅， 即系唔系嗰个工种嚟嘅啦，已经吓。 根本唔系一个工种，佢当我咁样已经系一个晋升嘅机会。咁，根本系瞒，即系欺骗紧市民或者即系官员啊咁样咯，啲议员系咯。所以根本系冇一个晋升机会。后生仔，就算譬如即系头先讲翻啦，譬如如果你话，洗碗工之前都可以好高人工，但系点解都唔会有后生仔入行咧？因为你冇一个晋升机会，同埋冇一个前景，我做嚟做去都系呢一个职级，呢个先系一个最大问题。 系咁，另外呢个人工智能咧，虽然话可以应用啊，但冇理由可以取代一个即系救生员嘅工作啊，只不过可能或者系辅助式，咁解决唔到人手嘅问题嘅，啱唔啱咧？ 啱啊，主持你讲得好啱啊。其实呢个亦都系康文署系一个转移视线，转移即系大众市民嘅视线，转移佢而家招聘不足，令到咁多设施开放唔到嘅一个方法，一个伎俩啦。咁其实你可以睇到今日阿署长所答嘅，同埋前两日阿博教授所设计呢一个系统，亦都讲紧好多嘅问题未解决。第一，佢会受天气影响啦，受光暗啦、户外啦去影响。第二就系好多泳池，而家已经有嘅泳池系唔适宜去咁样去装设嘅，已经系一个好大好大嘅问题。佢仲要测试，我谂冇三五七年都做唔到。仲有佢测试系咪真系成功咧？咁喺呢一段时间应该点样做？佢系将呢个问题去推咗落去，可以仲谂住去减少人手，呢个系一个即系笑话嚟嘅，即系大家用心去听一听佢哋所嘅访问就知道，或者佢哋对答就知道系冇可能做得到咯。呢个咁嘅系统唔会一时三刻咯，同埋根本个系统未成熟。咁市民嘅水上安全系可唔可以等到佢呢咁多年嘅时间呢？ 咁的确咧，即系今日康文署喺立法会都有提到，使用呢啲人工智能嘅侦测系统咧，系有一定嘅难度啦。包括系要喺泳池嗰度安装灯柱，咁系涉及巨大嘅工程，有机会影响到防水层，亦都有一啲私隐嘅问题啦。吓，嗱，胡启荣啊，头先我哋都提到咧，就系一啲可能系令到咧就系公众游泳池系唔够人手嘅一啲因素，咁包括咧就系私人嘅泳池系发展得快吓。根据政府嘅数字咧，2016年至到2022年咧，那个私人游泳池嘅数目就由1200个就增加至到1300几个，即系多咗百几个啦。其实喺业界嚟讲咧，其实呢啲私人泳池嘅工作环境、薪酬待遇系咪都好过公众泳池咧？系咪抢走好多人呢？ 私人泳池系一个市场，佢可以随时调整，佢可以价高，即系不停喺加人工或者去抢人，每一日都可以唔同，每个钟头都可以唔同价钱去请人，系啦。咁但系政府就唔可以，因为政府你每一年都需要有一个机制去出呢个薪金。但系其实我最想讲嘅一样嘢，政府唔应该同出面私人机构去抢人，政府只系需要好简单一样嘢，认可翻我哋康文署自己嘅训练。足够嘅訓練就已经唔使同出面嘅私人市场去抢人。出面私人市场可以继续同请啲总会去考试啦，冇问题嘅。但康文署自己唔肯承担訓練我哋救生员，唔肯承认我哋自己救生员嘅一套，呢、這个先系一个同出面抢，点样抢，即系转嚟抢去，大家系一个恶性循环嚟嘅。康文署唔会救出面嘅市场随时可以变动。譬如好似今日咁，林刚处长咧，佢就系话六月可能就会请人，即系请到人入嚟，但系。有另一個危機就是話，六月私人的泳池是特別開始開放得多，通常都是五至六月開始開放，亦都會有一些做緊康文署的季節性救生員，有機會因為出面的人工多，隨時是劈炮轉咗去出面私人市場，呢個亦都係危機嚟。 系，胡启荣啊，亦都见到咧，署方喺文件里面有提到一啲短期措施去到解决人手问题啊。咁包括咧就系话增加合约期比较长嘅非公务员救生员职位啦，以及咧就系话要浓缩救生训练嘅同埋救生员嘅复修课程啊，同埋咧亦都话会举办为少数族裔提供嘅请匿训练课程啊。呢一招数你点睇啊？ 呢啲其實以前都用過曬嘅啦，即係舊酒，即係全部都係冇分別嘅。以前用過合約性嗰啲，以前用過，咁佢有一個少數族裔都之前幾年都有做過嘅啦。咁佢有一個綜合訓練啦，十幾年前已經有嘅啦。依家就係唔係冇人願意考試，即係唔係呢一樣嘢，而 是入了行之后啲人觉得呢一行冇前景，做了两年搵了两年钱，人大了是需要想将来有冇晋升机会。是啦，依家就是好多反而年长一啲，我唔需要晋升嘅啦，我入嚟做两年做三年等退休会有咁嘅情况。 仲有半分钟时间，有啲议员话呢係想去到输入呢就係大湾区嘅救生员，你又点睇呢？ 输入大湾区救生员，其实我哋最紧要，我哋做救生员唔系净系一个考咗牌就得噶啦，我哋需要团队啦，我哋协作啦，同埋需要同个个场地熟唔熟悉。你喺大湾区揾一个人翻入嚟，就咁坐喺度，系啊，佢只系得个纸板咯。 Okay. 一系啦，好明白。时间关系，同你倾到呢度先，多谢你，系港九秤砾员工会副主席胡启荣啊。咁今日事务时间够啦，拜拜。